用人品来担保产品品质的。在小琴呢，我们也有一个自己的经营理念，叫人品是产品的灵魂。所以18年下来，小琴的话在全国有300-400家门店了，可以说现在吃海参的地方就有小琴， 有一种匠人精神。其实北京也有不少的这个小琴海参的门店， 没错。 关于这海参，大家有一些问题哈，比如说这个海参对于身体到底有哪些好处？ 海参它属于是营养非常全面而且均衡的。首先，海参名贵在它有独有的活性成分，比如说海参皂苷、刺身粘多糖、硫酸软骨素，包括海参壳聚糖，这些是只有海参才有的，吃别的 很专业听起来。 对，很专，因为它是活性成分，对身体的非常好，只有海参有，吃别的补不到的。那除了这些特别好的营养之外，我们海参还有的就是胶原蛋白，那肯定对女士来说非常好了。对男士而言呢，海参还有精氨酸，而且海参是精氨酸大富翁，含量非常的多。那包括很多老年人需要的钙呀、铁呀、锌呀、硒呀，包括孩子呀，各类人群都需要的各种维生素和氨基酸，包括有很多的矿物质群，海参都有到，甚至说孕妇需要的叶酸，海参也有，而且还有 DHA 脑黄金，所以海参的营养是非常棒的，不挑人群。 现在不少朋友都是吃过海参的， 对， 吃过海参也会知道说这海参呀，不是你今天吃完，明天就立马对你身体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改善， 没错。 所以海参要多吃，但有些人有疑问说，那海参我如果说有条件去买很多吃的话，我可以每天都吃吗？ 海参可以每天都吃啊， 不会补大的吗？ 海参它首先是温补的，所以说怎么吃的话它不会上火，一年四季都可以吃。过去以前讲说秋冬一定要吃海参，是因为那个时候家里条件没像现在这么好，现在如果条件够的话，我真的建议大家一年四季每天去吃。而且吃海参呢，它本身是对身体的一个滋补，那滋补讲究的是循序渐进，有滋补的周期。像海参的话，建议大家，我们传统来讲是9-9、8-11天是一个周期，现在的话为了简便一些的话，我们可以说90天算一个周期，吃3个月。那我们今天也专门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秋冬滋补的组合， 三个月 的量，一天早上一根，空腹吃效果会更好。 哇，这大家拿计算器开始算了，这得多少钱？这一个月的工资够不够？2个月、3个月得多少钱？ 那你不用担心啊，今天是跟北馆生活时间合作，今天我们是拿出了非常大的诚意和优惠力度给大家。每天一支秋冬进补的话，我们按照这个给大家精选的是30克左右一支的量。按照这个规格来说的话，90头去我们专卖店的话要花到5000多元，但是今天是给北馆生活时间一组的价格，90头挺好了，1380元， 1380块钱， 没错， 90头，这算下来一头才10几块钱， 每天10几块钱，天天吃海参，而且吃到的是辽刺参，是小琴的好海参， 有着18年历史品牌的一个小琴海参。好，大家说哇，已经很合适了，但是我就觉得还有没有其他的赠品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呢？ 今天不仅有赠品，而且还有特别丰富的赠品。今天给大家带过来的是吴哥老的沁州黄的小米。咱们知道吃海参啊，搭着小米比较好， 小米疗身嘛。 对呀，小米助消化，还帮助海参吸收。今天小琴非常贴心的帮大家把小米都准备好了，100克一袋的小米，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是10袋 小米， 没错。 90只来自于小琴海参的海参， 没错， 一共是1380元。 嗯， 动心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 优质的商品推荐，正确的消费观念，健康的生活方式，尽在北广生活时间。别犹豫，热线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等你哦。 说到这个海参，大家好像都知道咱们国家大连的海参是比较好的，好在哪里？ 因为世界上海参的话有1100多种，其中可食用的有40多种，像咱们中国的话就有200多种，但是可食用的只有20多种。那作为顾客来说，我不会挑选，不会吃怎么办？包括现在国外海参也有很多，所以说告诉大家唯一入要点的，咱们吃的是辽刺参，它的营养全面均衡，包括过去说皇上呀、帝王啊、进贡啊选的都是辽刺参，所以说品种一定要先选对辽刺参。辽刺参它是生长在辽宁大连海域的，像我们的海参是大连长兴岛海域，这片海域它的特点是远离大度假，首先没有生活污染，远离主航道，没有工业污染，而且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认证，你像水温呐、潮差呀、空气清洁度啊，各项指标符合国家要求才能拿到这个认证。所以当你吃小琴海参的时候，从源头上是放心的。 所以有些人现在也会有些疑问说，从市面上看这海参啊，各个国家都有， 对， 国外的海参真的会比国内的海参好吗？ 我们不能说国外的海参不好，但是呢，国外的海参它的特点是某一项营养指标特别高，但是不像我们辽宁大连辽刺参，它好在哪儿？它是营养全面而且均衡，一只海参中有50多种营养成分，所以当你吃辽刺参的时候，补的不是某一项，而是全面的。 现在到了秋冬时节，是一个吃海参最好的一个时节吗？ 当然是了。原来大连呢有一个习俗叫秋冬进补，来年打虎。秋冬时节，你想啊，换季了呀，可能也很多老年人会出现一些问题，这个时候体质比较虚弱，更应该去补。而且我们今年秋冬滋补的话，相当于给来年开春打了一个好基础。还有一点就是，现在秋冬季节正是我们秋神采补的好时节，所以现在今天给大家带过来的是我们今年2017年秋神捕捞的第一波新鲜的秋神。 哇， 格外的肥美，而且营养也是比平时要更好很多的。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，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也是来自于大连的小秦海参。 嗯， 小秦海参这个品牌呢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一个品牌，1999年就成立了， 没错，18年的品牌了。 除此之外，各位在北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小秦海参的门店。 嗯，比如说我们的长安街呀、万寿路呀，很多地方都有小秦海参。可以说你出门看一下，有可能家里楼下就有小秦的专卖店。现在小秦的专卖店在全国已经是达到300-400家了，可以说吃海参的地方就有小秦。但是有一点不同的是，你去专卖店看的话，专卖店的价格，我们这样一个30克左右一根的海参，专卖店买的话是59元买一只。如果这个海参放到饭店里，你去吃一顿小米捞凉参，一根海参可能要168起，而且200-300都有。但是那样的吃的话，不像我们日常进补效果这么棒。所以今天给大家带过来这个组合，专卖店加在一起90兜海参，咱们就不算送你的10袋小米的话，只有90兜海参也4-5千块钱。 专卖店就得4-5千块钱了。 对呀， 大家随便去这个专卖店去看。 我们是全国统一零售价，所以说今天北广生活时间1380元的价格，真的是给大家开放的一个福利，错过了的话很难再见到了。 一头十几块钱， 十几块钱。 除此之外，还会给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赠品。 嗯，沁州黄的小米10袋， 做小米疗身就更加方便了。 没错。小米呢是助消化帮助海参吸收的，早晨吃小米疗身是非常棒的。那你像我奶奶呢，97岁了，吃海参9年了，天天早上起来一根海参，她怎么吃呢？奶奶很发明了一个特别方便的方法，就是吃海参蛋羹。 嗯， 你把鸡蛋打碎了之后呢，少放一点水在里面，一根海参放进去之后，放在微波炉里2-3分钟左右就好了。而且对老年人来说还特别好咬，还特别好吸收好消化。 哎，这是我听说的一个新的吃法，鸡蛋蛋羹上面放一根海参。 没错，而且海参还可以用来包饺子 啊。 家里的小朋友就特别爱吃海参馅儿的饺子。 以前大家觉得非常奢侈的一件事情。您想啊，今天从我们节目当中带走的海参才10几块钱一根，做饺子馅儿也不会觉得太心疼。 家里来客人的时候，你走亲访友的时候，你带点海参很有面子。亲朋好友来到家里的时候，包个海参馅儿饺子招待他，生活水平和质量以及对人家的重视程度完全是不同的。 年轻人喜欢吃重口味一点的，可以葱爆海参。嗯， 没错， 其实做法也是非常简单， 非常简单。 有朋友说，哎呀，今天这价位实在是太合适了。 嗯， 我想带回去，但是我最近没有吃海参的这样的一个打算，怎么办呢？ 大家可以把它优惠先占回去，因为今天呢是提货券的方式，非常的方便，而且券上价格只写了我们市场价5310元，倒不是说虚伪啊，但是真是你送亲朋好友的时候 很有面子。 对，你送给人家5000多的礼，而且人家拿回去之后去专卖店一比，一看这个东西就是5000多的价值。所以说，首先它是非常适合过年过节走亲访友。我们这张提货券的截止日期是到2018年的9月30号， 嗯， 所以甚至说明年的中秋节左右，咱们都能用得上。所以说今天不管是3组5组，哪怕你10组订购都不用担心，小秦是随时吃随时给您新鲜的，而且是免费送货上门。 是90袋的小秦冷冻即食海参，另外赠送各位10袋沁州黄小米。 嗯， 一共只用1380元。 没错， 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吧，4000-055151，4000-055151。 你担心春节红包抢不上， WiFi 太差还被别人分流量，这种时候只有他能帮你忙。斐讯路由其信号强到没有强，春节强强强，信号强到没有强，京东斐讯商城下单品质有保障。 电视冰箱热水器洗碗机净化器， 米面粮油日用品孩子玩具， 苏宁年货节一站购齐。 2月9日至14日到苏宁，手机电脑相机扫码立减最高4999元哦。